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暑是天气由暖转凉的象征，意味着即将进入气象意义的秋天。处暑时节，白天热，早晚凉，昼夜温差大。处暑之后，我国北方地区气温逐渐下降，由于气候逐渐干燥，这个时期应少吃辛辣，多吃清淡温热的食物，为预防秋燥，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多吃新鲜的果蔬。第27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昨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北京广播电视台携台属媒体参展，着重展示了台属媒体及广播技术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其中，现场展示了融媒体中心以电视融媒体技术平台为基础，连通广播新媒体的技术平台、新闻资源、生产要素，建设的自我主导的融媒体传播平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展示了讯听云、听听 FM 以及 FM982 青年广播的可视化广播技术。兴延高速、延重高速平原段、新机场高速、新机场北线中段这4条高速公路将于年底主线贯通，同时京雄高速也有望在年底开工建设。近日，一份名为《文化和旅游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文件在网上流传，也就是机构改革之后文化旅游部的三定方案。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如何？又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请听报道。 首先，文件最初传播的时候，由于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并未公布，所以是有些疑惑的。不过据了解，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已经得到了文化和旅游部相关工作人员的证实。所谓三定，是指定职责、定机构、定人员编制。从文件中可以看出，文化和旅游部的主要职责包括了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指导国家重点文化设施建设、组织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推广等13项职能。内设机构15个，包括13个职能部门和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在人员编制方面，文化和旅游部行政编制514名，设部长1名，副部长4名，司局级领导直属54名。三定方案的确定是下一步司局级以下职责明确、部门整合和人员配置的基础，所以一经披露，引发了广泛关注。有人认为，从主要职责来看，旅游业在弱化，而且产业性弱于传播性；从内设机构来看，旅游的地位也下降不少，未来旅游业产业发展的行政资源会减弱。也有观点认为，走向远方的诗歌不是按图索骥的过程，而是需要在实践当中一步步来摸索。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新斌也认为，机构改革不易，机制改革会更难。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机构改革的核心是放管服、放子当头、放权于市场、行业和地方，这是一个割肉的过程，更需要长远来看待。 以上内容是由小怡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白天到夜间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中午前后光照和紫外线强，不适宜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也不太适宜居室开窗通风。还有就是午后西部和北部山区有对流云团发展，当发现周围天上有云柱子时，可能就会出现阵性降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跟您打听个事儿， 说， 您进到北京文艺广播的直播间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墙上那一幅硕大的向日葵的画儿？ 啊， 没留意吗？ 没认真看， 真没留意、啊， 真的。 我的天，那个嘉宾跟我一块儿都看到了硕大的一幅画，就是那个向日葵，就是世界闻名的那幅画啊。 啊，梵高的那。 对，当然不是真迹了。啊、就是当时豁然觉得，哎。整个人这一天的心情，包括平常对于直播间的这种感受，都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你看，咱们做《住在876》这节目这么长时间，有很多的嘉宾都曾经建议过，比如说软装这一个系列当中，其实绿植也是很重要的。 哎， 在家庭 真的是，就是你说这个植物啊，特别是一些花卉啊，你说它，能给生活带来多大的帮助？实际上它因为它这个东西它虽然是活物、但是它动不了。 不、但是我觉得有这绿植的话就显得你的家里的第一色彩不一样。 哎， 然后再其次吧是有生机的。 是哎、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怎么说呢潜移默化的一个东西。 是的， 有跟没有还真的区别挺大 的。是的是的、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4点到15点不到一个小时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那当然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请不同的嘉宾为大家讲解跟您的家居生活有一定关系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也是很长时间都没有请他来了， 是吗？ 啊，主要他忙啊。 只有我在的时候，您才愿意来。 啊，小陈是吗？ 是这样的。 哎呀，太给面了， 给点面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来自香山公园的吴小陈，欢迎。 大家好，我是小陈。 小陈，哎，最近一段时间因为雨水比较大嘛，那香山公园对咱们的那些绿植会有一些保护吗？ 有保护，而且我们主要是针对就是山地这个滑坡，然后包括我们一些作业道周边的植物，会做一些挡土墙或者护坡，然后包括对植物就是开耳，就是别防止它有积水、清淤泥、这样都有一些措施。因为时间长了的话，包括一些清杂，就是杂草，下雨多，杂草会长得很快，也会影响植物生长。这些都是一些措施。 明白。哎，那再多问一句啊，就是。可能再过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又要到香山更旺的季节了。 对，红叶观赏季。 对对对对对。那今年的雨水比较大，对那个会有影响吗？还是说不，反而是添枝加叶？对， 会有一些好的影响，因为就是雨水会冲，就是会把叶片就是打得干净一些，比如说会把我们这个黄芦黄尾病，就是那个黄尾病，还有包括白粉病那些叶子能冲刷下去，会显得叶色会透亮一点儿，还有一些就是如果说降雨比较多，林地的湿度比较大啊，对它的叶色变色也是有好处。它的叶柄因为湿度大，叶柄可能会跟那个树干那块的就是连接更好一点，因为如果叶子干了，风一吹容易落嘛、可能也会延长这个观赏季的时间。 好， 哎，你刚这么一说，我也才反应过来，好像真的离这个所谓香山红叶节越来越近。你说 对， 有没有可能在比如他这个节日期间，我们某一天节目在那边直播？ 啊，有可能啊， 是吧？ 嗯，那你就不怕小真人？嗯，必须得浩洋来啊，要不然我不出现。 那我去，那一定为了节目吗？ 好的，那既然今天小陈来，我们肯定要讲关于您家庭当中种植的这些事儿。 没错， 嗯，其实就是我们以前都经常在节目当中讲，比如说您家里要是有一个小院儿，或者您家里有一个阳台， 对 啊，适合种植什么样的绿植也好啊，开花的也好，嗯，我们其实多次讲过，但是今天呢，我们想更系统的讲讲。哎，咱们是先从阳台讲，还是先从小院讲？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院讲。 可以呀。 啊，因为这个小院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哎呀，我要是能有一个院子，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特别的向往。 嗯。 会觉得如果能自己动手劳作去种一些东西啊，也会觉得特别幸福。 嗯。 而且其实，刚才老师们也说了，就是说，就是觉得这个植物可能只能给家里增添一些颜色，增加一些生机。其实植物它还是。也是有功效的，比如说植物种的多啊，可以降低就是覆盖率比较大嘛，可以就是减少这个暴晒，对吧？ 哦， 可以降低温度， 对对对 啊，可以给家里增加一些湿度啊，这些包括净化空气都是一些它实在的作用。 是的， 嗯， 其实讲到小院儿，当然一会儿可以让小陈系统的讲讲。 嗯， 其实您想象都特别好， 啊， 真正自己做出来特别不容易， 很累。 那是是是， 嗯， 你想。就是原来家里亲戚家里就有一小院，那院子大概有50平， 院子有50平， 那，大概是这样。然后就比如说啊，对面那墙，然后种了点葡萄 啊， 啊，因为到人家基地里买那个葡萄秧子很便宜，大概就比如说30块钱一根， 是买他的那个秧子，包括买种子，其实都不贵， 啊，就很便宜。 嗯， 买5根秧子， 嗯， 然后你自己拿那个北京人俗话称的那种麻辣杆，自己编成那种十字的，然后让他自己往上爬，那也很便宜啊。 嗯， 然后比如说那个角他又种了棵梨树，然后这边又种了个石榴树，什么就小院都种特满， 布置特别好。 哎，对对对，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啊，经常说，哎呀，维子，咱们一块儿去。哎，最开始还行，到后来慢慢慢慢的。就没有那么大的积极性了， 就不叫你去了。 不是不是，就他没有那么多心思去弄它。 嗯， 然后可能经常都是过一个月或者过俩月再去一次。后来我明白为什么叫我去了，因为就像小陈说，杂草丛生。 啊， 你就去那儿拔草去 啊，帮忙去干活去。 但是我跟你说，拔一次草真的不是很累啊，就是能咬你一身的包。 啊，蚊虫 哦，真的，这哎，所以后来每次的时候，后来他都跟我说，他说维子，你自备一身衣服啊，所以我每次去都自备一身 长袖 的衣服和裤子，我还得拿皮筋儿都把这口都弄上，要不真的会咬一身包。 你说的跟蜜蜂似的。 你问小陈， 所以就是自己家如果说真的有个小院，还是得花心思打理， 对吧？ 对，就是必须得特别殷勤的对待这个植物，才能有一个好的收获。 嗯 啊，要不然就肯定是你对它是什么样，它会给你一个什么样 的 回报。 是的，是 的。 嗯， 哎，那咱们适合在院子里种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您拿到一个小院，像咱们一般家里的这个院子，一般也。就是比如说一层啊，面积都不是很大，或者说有一个开放式的那种阳台。其实您拿到这个院子，应该想一想啊，说规划一下这个四，就是整体的规划一下这个四季。别说我只种点草花，去花卉市场买点这个一年生的这种草花，那到冬天肯定是特别的萧条，您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如果您合理的就是了解这个植物的生长周期哈，我种点宿根的啊，种点草花的，夏天种夏天开花的，春天种春天开花的，这样一年四季您都能看到有生机的一面，这个也能就是达到咱们这个小院子的目的嘛。啊，其实比如说像草花这一类的啊，春天您就可以种一点，比如说啊牵牛啊，现在牵牛的种类也特别多，有这种攀援的，也可以搭棚架， 嗯， 然后也有这种就是普通地栽的， 嗯， 然后像比如说三色堇这种都，但是这种都属于一年生的，也就是说它只有这个开春 一个周期， 对，只有开春能看见啊。然后比如说还可以再种一些宿根类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一些野花类的都可以。 哦， 嗯， 那就是一般反正我认识的朋友很多人都喜欢那种爬藤类的。 嗯， 你比如说种一点紫藤， 嗯 很漂亮。然后再其次还有人种那个就更简单的爬山虎。 嗯 啊，这个也有。然后还有人说，哎，种一点又能够观赏又能够吃的， 啊，种丝瓜。哎，真的，你问小陈是吧？这些都可以吧？ 嗯，像攀援呢，其实还有那个就是鸟螺，就比如说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五星花，红色的、 哦、 啊，枝条特别细，有点像文竹那种叶子似的爬藤的、 嗯， 那个也挺常见的。那个花期一般是7月到9月， 嗯、 就是正好是这个夏天的花期，是红色花， 嗯、 还是挺亮眼的，种的也挺多的。 哎、那比如说像院子，因为院子有南向的，有北向的啊。 嗯， 但那南向的跟北向的种的这些都没问题吗？ 不是，就肯定还是要看花的习性，像有的喜阴有的喜阳，比如说像就是咱们这个宿根类的，就是凤仙这种非洲凤仙，它就特别喜阴，就是它在阳光暴晒的地儿是长不好的，它但是相反它在比较阴凉的地儿呢就长得就是能长出层次，后期能长得很高很好、 啊、 还有比如说像玉簪，这个是宿根类的，主要是观叶儿，然后它也是比较喜阴的，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挺讲究的。您有个小院子，真是应该好好的弄一弄，考虑一下这个植物应该怎么栽植，包括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花期， 嗯、 然后包括就是它的这个习性，您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嗯、 您要把喜阴的植物种的一个阳面，它肯定是不行的。 明白， 嗯。 然后包括其实如果说您要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可以考虑， 嗯、 哎，我用不用摆个小桌哈？ 嗯、 说弄个休闲区， 嗯、 或者说我从这儿通到屋里的，我用不用规划一条小路？ 嗯 啊，其实更实在一点的，咱们可以弄个菜园儿。 嚯 啊，就是我，比如说我这块儿，哎，我规划，我种一些就是可以食用的。 嗯、 啊，那边我可以种点香草，比如说薄荷呀，然后比如说那个迷迭香啊这一类的植物、 嗯。 然后那边我是不是可以，比如说种点一年生的？我春天看看，完了明年我可以再倒腾。如果说你整个院子都弄一年生的，那你就像您说的，劳动量也非常的大。 是 啊，您会整天就不停的去换花，因为它可能到六七月份它就没有花了，它休眠了， 嗯、 你就得换一批花。 嗯，哎，那这些的籽儿好找吗？ 嗯，都挺好找的，比如说波斯菊这种，就是市场上也好，还是说网上也好，就全都有卖的。 哦、 然后波斯菊我今年其实播了一点，差不多四月份播的，然后两周吧出的苗，然后基本上到七月份就能看上花了。 嗯嗯嗯 嗯 嗯， 那这些都金活吗？ 嗯，就 比如说像浩洋他种植小白。 嗯、 他有个院子可能想自己大显身手一下啊，种上了就天天除了浇水其他都不会，所以那好活吗？ 嗯、好活，就是其实就是播种这块啊，我还是建议别直接下地播，您还是就是找个那个小盒、 嗯、 先播出小苗来、 哦、 再下地 啊、 哦、这样成活率会高一点。如果您直接撒地里，那个温湿度你不好控制，但是相反，你如果找个小塑料盒，甭管说是饭盒还是什么盒也好，您给它，哎，温湿度您也能控制。完了呢，等它出了苗以后，再去下地，这样成活率特别高。 就是它的那会儿已经有一定生命力了。 对对对， 就 在它那个播完种，它长出就是3到5片针叶的时候，让它下地是最好的时候。 嗯、好， 嗯， 哎，那刚才你建议大家就是除了说啊，种点什么蔬菜呀、啊、等等这些、 嗯、 那个单说啊、 嗯、 就是像这些都是不开花的是吗？你刚才说的 开花的，比如说就是咱们一年生说的那个凤仙、 嗯、 然后那个波斯菊，这些全是观花的、 哦、 然后但是像凤仙其实还好，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刚才说的三色堇，还有就是那种白荆菊，咱们在公园里花坛都能看，其实咱们自己家的小院都可以栽。但是像这种的花期就是开春，比如说三四月份开花、 嗯、 可能花期只撑死了到五一啊就没有了。但是呢比如说像这个波斯菊啊，还有这个凤仙，还有矮千宁，都是花期比较长的、 嗯、 就是所以说您为什么买籽儿的时候，您不管是跟这个商家问一问啊，还是您上书就是找书查一查，上网查一查，您了解好它这个花期，给它搭配一下，不管说是从这个颜色啊，还有这个花型，还有说花期，您都给它混着栽， 嗯， 这样就是配置合理了以后，你的花园会变得特别的好看、 哦、 但是如果品种太过单一，花期您也没了解清楚，就会弄得很乱，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要是想收拾这个小院要提前去想。 明白 啊、 嗯、我觉得这个同理也可以带入到什么呢，就他刚说特别实际的， 嗯， 就是有些人他在这比如说有一小院里边他种花、 嗯、 啊能看能闻， 嗯， 但是像我的话要种的话肯定就种吃的。 你、嗯、可以啊， 就比如说哎我之前种西瓜，夏天吃西瓜、 哦、 秋天吃别的啊，冬天再吃这个，就一年四季都有的吃。 你这院得多大呀？ 这也是可以的啊。 哦， 对， 就是比如说边边角角的地方，像您刚才说的这种葡萄、丝瓜哈，咱们不管是搭个这个竹竿给它绑一绑，还是说您简易的弄一个小棚架，都是就是把着边栽比较好看。 嗯， 然后呢，要是就是比如说，哎，您要规划出条小路，或者说不规划路，我就混着栽了。那关键是您也得留出您浇水去拔草的这个空间， 对，下脚的地儿， 对，您不能就是整个栽满了，就是还是得合理的规划一下。 哎，那比如说有一个朝南的一个小院子，如果让你规划的话，你会怎么去布置它？ 我觉得我应该会在就是光线比较好的地儿啊，栽一片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大花马齿苋，就是死不了，因为那个花它特别喜阳，就是只要就是见光就开花，没光它相反它都不开花。然后呢，就是凤仙这一类的，就给它往后栽一栽，然后把那个墙边我不太就是我会选择开花的， 嗯 啊，可能会选择一些凌霄啊，或者就是那个三角梅，就是咱们那个叶子花，咱们这个广场摆花什么的用的挺多，其实叶子花也可以弄成爬藤的，对，就是在院子里弄，或者搭一个那种小棚架，能探出去一点那种攀援月季也可以，就会比较好看，然后合理的规划一下，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是可以的话，弄个小地台或者砌个花池子都是可以， 对对对对 对，不用非得那么局限，说只是在平地上栽，其实，好多人就是弄个院子吧，最担心的是冬天怎么办？ 对， 就你冬天，哎呀，我这个花也死了，那个植物也过不了冬，都不太了解，就更多的就是想，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就是想问，哎呀，我冬天要选择什么样的植物能过冬？ 对， 其实这是一个挺让人头疼的事儿。咱们北方这个天气，基本上你就是没有暖气的情况下，你露天又想看花，又想让它长绿，就是不可能 的 事情。 好的，咱们先进一段广告。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确实到冬季的时候，无论你在外头种的多好，其实到冬季都很麻烦。你比如说，我不是说了吗，像我们家亲戚他不是种了葡萄的吗，我到了冬天的时候，他得把那葡萄从那架子都盘下来，就是咱先别说吃啊，就他们家那个葡萄就没说嘛，老是十天半来要才去一次，那葡萄基本上都让鸟都吃的差不多了，所以到冬天还得把那个藤都盘下来，盘下来完了以后，那个半埋的地里还得拿一个大棉被再给它盖上，这样才能过冬。哎，这费死劲了。包括院子里不是他还种了那个石榴，因为那年的冬天北京最冷的时候已经达到零下十几度，他又半个多月没去，石榴树冻死了。哎呀，然后后来跟我说，伟子，那个来再帮帮我，你知道那棵就是那个人都说嘛，就是这个树长多高就代表它的根得有多长，就起这根，为了把这个石榴树扔了，哎呦，我得跟你说，我大拇指甲都劈了啊，这费死劲了。所以后来我说您能不能种点好弄的，对吧？所以小陈说了，这过冬不容易。 对，就是选择植物上要有一点讲究，然后一个就是说，有就是不用都栽地。说我有这个院子啊，院子是一个特别好的露养的场所，您不用就是咱们这么实在，说我把所有东西都要去种到地里。其实您就是组合盆栽的形式也特别多，您就是都不说组合盆栽，就比如说我买盆茉莉，我买了个杜鹃。啊，我弄了个小石榴，我直接就给它摆在一个它适合的地方，摆在院子里，让这一下春天一夏天就这么好好的，就让它这样养着，有好的状态，根系也长得特别好。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您给它请进屋。 哦，这 样这 也是一个解决办法。 对，这是一个解决办法，这也好打理。而且咱们其实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小景观，就是不见得您一个大院子我要种满了花好看，而是我要做各种各样的可能组合盆栽啊、小品啊。而且其实现在更多是结合这种旧物改造，比如说我家里有个旧椅子

买的是裸根苗， 嗯， 就是说咱们去买植物的时候选苗选品种也是挺重要的， 嗯， 我就觉得啊这个上盆的那个它颗小， 嗯， 我就贪便宜，我看边上那个裸根的其实它是个黄泥坨， 嗯， 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根，就是特上面的那个植株挺大的，下边是个黄泥坨，我就给买回去了，我觉得我上盆我自信啊，我觉得没事儿，我就给种上了，种上以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茉莉啊，这个就是那个不光是我回去把花绞了，我怕消耗养分，我想让它长长根，结果叶子噼里啪啦都掉，就一点点掉叶子，一点点掉叶子，后来我就分析我说怎么回事啊， 嗯， 空调吹的，我就给从屋里那个就是客厅朝阳的那个地儿就给搬开了，我就给搁在阳台去了，但是我们家是顶层，阳台比较热， 明白， 然后呢我发现就没有好转，依然掉叶子，我又往下就给它剪，就把它往下压一压，啊，想让它那个再缓一缓，然后剪，然后发现这个叶子都掉光了以后，枝儿开始一段一段的黄，上面就干尖儿就跟烧条似的，往下黄一段，黄一段，又往下压。后来实在不行，我又把盆儿倒出来弄，发现那个黄泥坨的根一点就没扎出来。 啊， 就等于相当于你把它种进土里，它还在它黄泥坨里生长，对，它在就消耗，现在依然没有好转。 哦，那我就放心多了。 不过这听你讲这个跟讲故事一样，那这个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就它就是那个黄泥坨的根就根本就没有长出来，还是根的问题，就没活，相当于，就是相当于人家在苗圃里长得很好呀，挺壮的， 嗯， 人家起坨的时候本身就伤根了，裹的那个大黄泥坨， 嗯， 还是土的问题， 嗯， 所以其实咱们选苗也好，还有包括这个家里小庭院这个种的话，土也是挺关键的一个地儿，咱们其实正常那个土的来源基本上就是楼下，哎，那个小公园小区里挖点土，那种土就是普通的那种原土，就是咱们说那种素土，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肥力的，因为毕竟经过这么多年啊，堆积的这些东西也是有肥效，但是这种土的缺点就是它特别沉，而且它就比较黏，透气性不好，然后还有一种就更惨了，就是盖小区的时候那种建筑渣土堆在那儿啊，不知道挖回家种花，像那种土就是又黏又没有肥效，而且特别沉。其实咱们阳台什么这种，嗯，不见得都是一层，它还是有承重的嘛。你要说弄很多花搁在那儿，一个你自己搬运不好搬，另外一个太沉，可能时间长了也不好，你还得浇水呢。 对 啊，你要摆很多棵在那儿的话，你阳台承重，其实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对， 所以现在可能更多的选择的是这种机制，就是。就是你自己又能去配比这种根据不同的植物，有的喜欢粘土，有的喜欢哎土壤特别疏松的，有的喜欢肥大的，有的喜欢肥小的，都是可以自己调配， 嗯， 而且机制就是相比较来说轻一些， 嗯， 可能会好一点，所以您选择土也要注意。 明白。包括我们的听众小米粥，你发的信息呢我们都已经看见了，首先再次感谢你，对我们的邀请，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啊那个你生意兴隆， 嗯 啊，那个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可以做客我主持的那个傍晚的车班的大搜索， 哎， 可以让小米粥过来讲讲在那边自己开的这个民宿的各种辛酸， 哎，真的可以，你想15年开民宿， 那挺好的， 啊，是， 真的挺好，真的挺好啊！祝你生意兴隆啊！来，咱们继续让小陈说说，那比如说有的人说了，好了，我种花啊，种什么的，这可能相对简单。比如说我就专门弄一个小的池子，然后在池子里比如说养点月季啊，月鱼就更麻烦了，真的养点月季什么的，它花期还特别好，而且开花开的也特别的好， 嗯， 然后嗯，可能有些人就说了，好了，那我剩下的地儿我可能要种点果树， 嗯 啊，比如说弄个梨树， 嗯， 枣树， 嗯， 啊，包括我说的石榴， 嗯， 那这些树维护起来是不是要比花花草草容易多了？ 对，因为树吧，它是等于就是木本的，它这个要稍微比这个花草要强健一点，不像那么柔弱。嗯，但是它也是，就是您刚栽进来的时候的这个修剪，然后选株，包括有没有病虫害，这些也都得注意。最好是带着像您说的那个石榴，根铲的特别长。其实，咱们一般移植的话，讲究是说带点土坨，带点土。别把这个根抖了干净了，您尽量别买这种抖了干净不带土光是根的苗，尽量买这种哎用绳子包裹好的带坨的，这样您种上成活率会比较高， 嗯， 而且其实节气也是很重要的， 嗯， 其实那天那个夏明找我的时候说现在咱们能种点什么呀， 对呀， 我说现在这个节气它 没有什么可种的东西，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夏季只是因为一个温度高，然后好多植物都会休眠，它这个节气是不对的。咱们种东西的节气，一个是在春天，一个是在秋天，就这两茬，一个春播，一个秋播。其实现在可弄的可能就是一些球根的花卉，您能玩一玩，而且现在咱们早晚温差大了，对多肉好一些了，已经成功的度夏了多肉，您就可以适当的多肉拿出来浇浇水，晒晒太阳，让它处一处状态。其实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形式。您果树，尤其我觉得果树啊，修剪还是真是挺关键的。您留哪个芽儿，留哪个汁儿都有讲究，影响它这个结果。 是， 而且果树，好像也分大小年儿。有的时候他就一年接的多，然后没准第二年受雨水或者受什么影响，他可能第二年接的少。对，这个果树还挺有讲究的。 我朋友他们家那个种的梨树，先开始种的时候，因为我都参与种了， 都找你， 这体力活都找我，也就这么粗，就是一根跟杆子似的啊，上的可能两个小叉，真没想到他能活，然后种上了。种上以后，哇，连连长，哇，枝繁叶茂的，真的是不错。 施肥也挺关键的， 是 肥也得跟上。 但是，从来没结过果儿。 哦，从来没结过果儿。 是啊， 有可能就是肥没施到、或者就是说修剪的问题，您留芽可能没留对。 是结了果没告诉你吧？ 就是有的那个就是这个就是为了观花的修剪和为了观果的修剪都不一样。 哦， 对。 然后他还问我，他说梅子怎么回事，说这怎么从来没结过果啊。后来我还跟他解释，我说没事啊，我说这个梨树啊，你想让它结果的话，必须得有蝴蝶呀，或者蜜蜂啊 授粉， 对，这样才能，这什么都没有你肯定是不行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它是有的是可以自花传粉，然后有的是可以就像您说的，然后这个昆虫过来然后采蜜的时候给传粉。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花一类的，就是花其实也分这个节气，有的是就是像有的现在这个节气，比如说刚刚我说的那种番红花什么的，您就可以栽一些球根了。这样呢，您经过一个冬天的这个休眠呢，它刚好开春儿，您可以看花儿。这个冬天等于您也没闲置这个花园或者阳台，您也能把它利用起来。然后还有的就是可能开春播种，但是花期短，只是5到6月。然后您在选择品种上呢，就尽量选这个花期长一点的，能观花时间长，可能能一直延续开到10月。10月您正好可以接下一茬，我再播点什么，然后转过年开春我又能看花。 好的，咱们再来进一段广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欢迎回来，咱们继续啊。 那这样吧，既然咱们今天要讲院子，咱们就都讲院子，好吧？因为也就最后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了，咱们下次可以再讲讲阳台。因为毕竟你说了春天和秋天，可以播种一下，对吧？ 对。 就是我听老人曾经说过，就比如说家里有小院子，比如说人家的，物业。就是为了把你的小院子有规划性的，它一定是在外墙上弄那种所谓的松墙子，你懂我意思吧？然后就间接的区分开，然后松墙子它长得高一些呢，然后过路的这些邻居啊也看不到你院子里的一些情况。但是老人说了，不能沿着松墙子边上你种东西，说松墙子劲儿特别大，你种什么东西都不太行。有这种说法吗？ 就是怎么说，它不见得是这个植物，是因为植物都是有生长位的嘛。就比如说，一个是根系之间会互相争养分，一个是如果说这个植物就是它长得比较高的话，它就是遮阴嘛，它会挡住它所有的光照。这样时间长，另外一种就必然长不好，然后它就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萎缩。然后这个植物呢，会就是抢占它的生长位。其实咱们一般就是我们山上啊，控制杂草。